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主持黄仁达、黄毓民。 早晨，呢个系 My Radio 同埋热血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啊！大香港早晨，咁今日咧就系2016年嘅6月8日啦。咁样，我哋嘅主持系有汤姆啦、润基啦、郭源啦，同埋我淡仔嘅。另外仲有双杰喺度推咪嘅。 系啊，今日咧本身咧就应该有泰博嘅，咁泰博咧就即系忙于个准备嘅。嚟緊晏晝有個示威啦，就係即系星土啊、陳恒斌啦，咁啊，我哋一陣再講咧呢個話題。咁啊，所以啊。未能出席啊，泰博、即係好好忙碌，好忙碌，好忙碌，咁啊得翻我哋幾件蛋散咁樣， 辛苦曬大家，辛苦曬大家， 希望大家啊繼續聽住啊，繼續聽住啊，咁樣。喂 ，Charles 而家有冇即刻掉櫃啊？有冇即刻掉櫃？ 暫時未有，應該有少少 delay， 所以未覺未 覺。你發現到佢突破幻想喎，你男仔啊，好嘢喎！喂，咁啊，今日一開始就講翻琴日其中一個。叫做都叫做大事件啊！我覺得 好大，好大。突然之間，喂，你係見到咧，你周邊所有嘅人咧，即係當時琴晚發生呢個事件嘅時候，我就排練緊啦咁樣。 你排 突然之間，大家一見到個手機彈咗呢個 notification 出嚟，個個即刻屌曬老母。 咁啊，即係講下地鐵中環站大停電啦，咁樣都我用大停電嚟形容咧，就我覺得都適合嘅，因為佢前後停咗成6小時啊嘛。 系， 即系6小時先搞得掂啊！由 3点开始去到夜晚9点， 唔系，其实3点几开始啦，三点几近4点开始啦。琴日中环就突然间大停电咁样，咁就 中环大停电， 中环个地铁站，中环个地铁 搞清楚，大佬，跟住中环大停电，你继续讲。 咁啊，因为咧，琴日晏昼。3:00左右嘅時分啦，咁佢就有個低壓嘅電錶房，突然之間咧跳咗掣，咁啊有啲煙咁走咗出嚟，咁啊即係冇著火啦，咁但係即係少少煙咁樣，咁我估計就裏面應該可能有少少零件就燒咗啊嗰類嘢咁樣，咁跟住就導致佢兩個月台咧有一部分嘅照明系統啦，同埋啲冷氣啊咁樣，升降機啊、電梯啊嗰啲咧，咁又有啲就冇電啊，咁就所以行唔到咁樣，咁而家畫面大家都見到啦，成個站就黑面掹一片啦咁樣，咁呢個就係應該係比較。早嘅時分嚟嘅，咁所以就比較黑啦。咁後屘佢就加翻少少燈落去咧，咁就會好少少嘅。 咪播住。 咁但係一開頭嘅時候咧，其實都真係我見都係黑得幾緊要下嘅。咁所以即係其實即係近年嚟到講咧，都真係我自己就真係未試過見到地鐵有咁嚴重嘅停電喎。 嚇，係啊。由實都未聽過啦，成個地鐵黑曬喎。 嗱，我哋而家畫面見到咧，就依個其中一個月台啦。依個應該係去柴灣嗰個係咪？好似係。 呢個係應該去堅尼地城， 呢個堅尼地城嗰邊啊， 係柴灣嗰個喺最上噶嘛，你而家見到都仲有啲電梯 嗱，見到即係由本身個畫面由光嗰個位咧，一路到行到黑嗰個位， 呢個位就真係幾黑啦， 去鬼屋咁撚樣好似，無啦啦有啲紅燈嘅咧射出嚟，唔知喺邊度。咁咧見到乘客基本上都係算係鎮定嘅，都係算係鎮定，因為佢成個地鐵站就好多地方停電啦，就冇燈啦， 佢而家見到。佢都加翻少少燈喺度嘅， 唔係嗰啲燈先搞笑。你無啦啦喺個月台邊嗰度嗰個閘位嗰度咧，就安插咗好多燈喺度。跟住咧有幾多人揸住手電筒啊？ 佢話派咗100嘅職員咧落去揸住啲電筒同埋照明系統咧，就落去幫助啲乘客嘅。 100喎，冇啦，有100喺個地鐵閘揸住個電筒周圍走啊！ 佢唔係100揸住電筒啊 嘛，奪寶奇兵咁嘅 feel 啊！大佬，你坐喺度嗱，我個人嚟講咧，對依個咁嘅電梯一個手扶電梯一路落去咧，跟住擺眼燈喺度殘鳩住你咧，我個人嚟講非常反感，我覺得。 點解咧？ 唔係你感覺好似 发光嘅走廊。 系啊，你明唔明啊？好似我成日 落咗去翻唔翻出嚟、啊？ 濒死嘅边缘见到一个光线咁，我而家就冲向个光线，好唔吉利下喎、啊，大佬。 我觉得似打《盗墓迷城》啫， 似《盗墓迷城》啦，《 盗墓迷城》。 我冇玩过，唔知道啊。咁啊，个地铁就即系咁多嘅问题啦。头先讲嘅，你好多地方就冇电啦。咁、你见到搭 lift 其实嗰啲搭 lift 嗰啲电梯嗰啲，尤其是系手扶梯，系几危险嘅，算系危险嘅。因为尤其 是差错咗，咁啊死嘅。 唔系，尤其是你知嗱，先讲自由行有嗰啲咧，即系如果拖住 lift 嗰啲，阻鸠住晒啦，更加容易酿成危险啦。即系会，你知本身个 lift 嗰啲都成日鸠嘅顶鸠住人噶啦，系咪先？咁你而家黑妈妈仲容易啦， 话唔定唔觉意咁，跟住你一脚伸咗佢个 lift 落去啦。 咁啊，今日唔主要屌自由行啦，咁样讲翻啲正正常常噶啦。咁譬如你有啲媽咪可能又係唔守規矩嘅，推埋個 BB 車嘅，嗰啲就更加容易釀成危險啊！當然啦 ，BB 車本身就唔係好應該係手扶電梯嘅，但有時都會做噶嘛，係咪先？大家都唔好迴避呢、這個， 大家都明白 呢、這個事實啦，係咪咁樣？咁嘅狀況係咁啦。咁另外就係啲鋪頭。铺头好大， 有一半都俾佢受到影响喎。 系啊，屌你老味，铺头交紧都租喎，点解唔捻搞下行动咧？ 即系讲紧佢卅几间，有14间都系受佢影响嘅，咁即系其实都有一半系已经俾佢影响，做唔到生意 啦。系啊，以我所知咧，嗱，我同淡仔咧就曾经一齐去过中环地铁站嘅。咁、大家就奇怪攞嚟做乜鸠咧？两个马佬去中环地铁站， 你讲到好机 嘅。唔系，咁啊，其实因为去打 gym， 去打拳，咁样去打拳， 汤姆已经冇再去啦。 喺中环噶嘛，咁嗰次咧，坦仔带我去啦。咁样跟住话，因为跟住佢话去打拳之前食个三文治先。咁啊，咁咧就去嗰间铺头就买，即系地铁嗰度有间铺头买三文治。我想讲就系、其实咧，即系如果你嗰啲铺头咧，譬如买三文治、买咖啡呢啲、买面包呢啲，尤其是三文治嗰啲咧。佢冇成六個鐘喎，屌全撚部啲嘢唔撚使要噶咯， 係噶， 係喎，點解 即係真係做唔到？ 連鎖店啊、美心啊、Seven 啲直頭係暫停營業咯。 系啊，你冇得唔暫停營業啦。即系你如果你即系最基本講緊收錢嘅，你都仲可能收現金。即系當然啦，好多人其實喺地鐵買嘢都用八達通噶啦，咁樣咁都係即係可能已經賺少咗啦。咁但係你有啲咧，即係三文治嗰啲，你嗰啲本身係開放式嘅雪櫃嚟噶嘛。 係啊， 大佬你冇電冇冷氣，你啲貨唔使要啦， 全部唔使要噶啦。所以琴日應該派咯，我覺得佢哋 派咯， 唔係啊，嗰 派都唔掂。喂，六個鐘喎，壞咗啦。 所以你真係搞呢啲。你要引起民憤啊嘛！派曬啲三文治，同我每派一個，嗱，你幫我屌柒地鐵，行過就屌，行過見到啲嗰啲咁嘅地鐵職員屌柒，屌你啊！一路食緊住個三文治咁樣啫。不過地鐵 得噶，因為咁樣派咧，唔係如果人哋食咗有啲咩事咧，佢要負責噶嘛。 咁啊係，咁啊係，因為本身啲商鋪都好可能冇估到你，哇！屌你先，諗住你停一陣嘅啫，停六個鐘喎。六個鐘喎，大佬唔係講笑喎。咁嗱，我哋頭先大概講解咗，即係由報道所講嘅點解個成因係咁咧？有個咩電錶房低壓嘅低壓電錶房係咪叫咩？ 係啊，低壓電錶房 嚇，低壓電錶房咁嗰度就冒煙，又斷路，又電路有問題咁樣，跟住就所以就成個跳掣就好多地方都冇電啦。 係， 我哋睇下呢個。 车务， 李 车务点讲啊？ 车务营运主管， 车务营运主管阿 李 胜基点讲啊？你听唔听得清楚佢讲咩啊？ 佢话嗰度有少少唔畅顺， 佢话啲可能啲线路有少少唔畅顺，乜嘢意思啊？屌你， 塞住咗， 乜嘢意思？话落我自己咧就非常唔合格嘅 ，OK， 我真系听唔捻明啊！即系断嗰啲电路，一系就通，一系唔通嘅啫，系咪先？嗰啲咩机密机密嗰啲咧，你有冇读过啊？ 有 读 有 唔知喎， 唔系我读理科嘅、 啊。你读理科嘅咩？ 我读理科。 哇！你读理科又拉琴噶你？ 系啊！ 哇！你真系多才多艺喎。 系噶。 你听唔听明？你听唔听明佢讲咩啊？ 唔听唔明。 听唔明？咩嘢叫做线路可能有少少唔畅顺，咁所以导致喂你出嚟呢、這个叫？车务营运主管，喂，派你出嚟去搏乜？你梗系搞清楚、解释清楚个事情噶啦，系咪先？究竟而家发生咩事？点解搞咁 Q 耐？系咪先？六个钟我哋前后，喂，入个个入到去，有系有冷气停噶嘛？系咪？有 冷气，两个冷气佢话停咗啊！ 屌啦，星期今晚你嘅天口啊， 卅几度， 地铁嚟嗰度，焗卵到你出热痱啦，湿疹都出咗埋啦，扑你个街，系咪先？你揾个车务营运主管出嚟。 交代得唔清唔楚，即係屌係咪真係慣撚咗而家？好似陳恆斌， 同埋其實我好懷疑咧，呢個人佢可能未必識嘅。 未必識， 因為佢做營運主管啫嘛，佢主管就搞營運嘅，跟住就機電嗰啲可能佢唔係好識， 唔係，可能佢自己都唔知。你咁樣幫佢開脱， 唔係，即係我覺得 唔係，你不如話佢專搞髮型， 唔係，即係我覺得咁，我覺得咁，其實佢本身就唔識嘅，但係佢又唔揾啲識嘅人出嚟講，就求其出嚟答兩句咁啊 hea 咗你就算啦。 咁唔撚得喎，屌你！ 即係個狀況好似咁，即係假設湯姆你專門做營運主管嘅，我揾你去講一樣咁嘅狀況啫嘛。 咁樣， 而家佢就係嗰個狀況就揾咗個人，其實佢自己本身都唔識，所以出嚟就講到一口泡咁，都解釋唔到俾大家聽個事情發生咗喺邊一度。即係如果你解釋到我俾我聽，你話個事情發生咗咩事啊？佢個電表房究竟發生咗啲咩問題啊？我都仲可能體諒你啊！你而家解釋唔到俾我聽，大佬見嬲噶嘛？你就係同我講，總之佢就運行得唔係好暢順啦，所以壞咗啦咁樣。喂，大佬，你即係人哋冇人會明白到你究竟發生咗咩事噶嘛？咁既然我都唔明你做乜咯，咁我更加唔會去體諒到你嗰個處境啦。 唔係，即係你出嚟講解啲嘢，你梗係揾個大粒噶啦。喂，你估呢件事算係細事咩？係咪先？你起碼揾馬時亨嗰啲走出嚟啦。點解冇撚影嘅？唔撚知係佢撚咗邊度油浮嘅油，屌你阿星！ 佢最主要，我覺得佢係佢有解釋，都有講嗰件事嘅，但係佢用嗰啲詞語會去希望淡化佢咯，即係少少唔暢順啦，跳下掣啊，咁樣冇事嘅，冇事嘅咁樣。 哦、 但係你要知道，其實件事我覺得都幾嚴重，因為你 肯定唔係咁小事啦。佢講到啊，跳咗個掣，跳咗個掣，你唔拍翻佢。 唔係阿基覺得。大家都叫阿基，可能想 幫佢兜啊， 係咁嘅意思啊。 嘅少少即係淡化件事，但係實件事即係除咗頭先你話即係有成六個鐘冇電啊，或者冇冷氣咁樣啦。但係實你諗下，即係地鐵裏邊咧無端熄燈嗰刻咧，其實你好驚， 嗰嘢真 係你好怕黑㗎。OK， 唔係啊，你喺地鐵裏邊喎，喺地鐵下邊喎，你喺出邊，譬如商場入邊，你可能冇咁驚。但係你喺地鐵無端，喂，你唔知係恐襲啊，定係屌你，定係世界末日啊嘛？即係你好，我哋係咪香港人土生土長都會搭地鐵由細到大啦，系地鐵延誤啊，或者壞車啊，咁近年都經常發生。但係突然間停曬電咧，係應該印象中我從來冇試過。 你未試過？ 未見過喎。 打機原來 怕你身處其中，你驚唔驚先？喺地鐵地牢裏邊咯。 我 啲事冇都識曬。 我 屌你做啲事世界。 我又唔係 外星人襲地球。 你講到個驚字形容咧，我又唔敢講，即係睇嚟你真係幾怕黑嘅。 唔係啊，我唔係怕，唔係 係嗰下突然係 喺地鐵裏邊無端熄曬燈咧，就怕啦， 就怕啦， 就怕啦。 但喺車廂裏面冇熄燈嘅喎。 車廂裏面冇熄燈嘅咩？ 冇噶。 咁你嗰個出邊熄咗燈 啊？ 係啦，斬啊嘛。 咁我唔係搞車廂入邊嗰啲。 阿基頭先個形容咧，令我諗起咧，我睇報道有啲搏咪有啲小姐，跟住佢話：，頭先一聽到一熄燈嗰下，好多尖叫聲咯，啊咁樣喺度。 係啊，十會噶。 喂，嗰下個 女嘅尖叫，男嘅屌老母咯。 係咩？ 係啊，應該會啦。 你驚會屌老母嘅？ 我係尖叫喎。 阿叔，唔係你揾個咁樣嘅死人嘅李胜基，仲成日噏错咗李正熙，我嘅， 我都系， 因为个发型又唔系好似嘅，不过阿希嗰个都向嗰个方向走紧，好似闪灵灵嘅发型。 我帮你同佢讲，我帮你同佢讲，你真系想死。 唔系嗰个阿李胜基出嚟讲嘢又唔清唔楚啦。喂，你唔揾，起码揾马时亨嗰啲出嚟讲下啦，系咪先？成日马时亨都。做今年開始做呢個港鐵主席都係威係勢噶嘛，巴子乜幣咁啊？喂，加價又冇撚嘢事嘅，又喺度同你講喎，喂，大家應該 proud of 香港地鐵喎，香港地鐵好撚巴閉嘅喎，真係哇準確度啊達99% 咁樣。咁即係而家點咧？加埋呢個準確度，呢個係咪遲啲嗰個停電都有個準確度咧？ 嗱，佢可能會同你講， 係個站嗰度停嘅啫。列車就唔撚停嘅，冇撚停嘅，屌你老味！ 唔係佢話啊嘛，佢嗰個列車嘅準確率維持喺99.9% 嘛，佢而家純粹熄燈啫，架車係照常咁開，照常準時咁到嘅，所以熄燈對個列車嘅準確率完全冇影響， 冇問題嗰陣。唔係啊，你諗起咧啲大陸嗰啲咧，好撚中意咧攤電咧，跟住停撚咗嗰啲燈電燈啊，冷氣啊，啲商場冇鳩人行嗰啲咧，或者鋪頭冇鳩人行嗰啲咧，佢就嗰啲晏晝時段咧就熄鳩咗佢燈，就慳電。個感覺好撚似，即係其實冇乜必要嚟講，佢哋咧就熄咗個燈。但係而家當然啦，依個佢係以一個意外啦，一入到去咧就唔係見到好多嗰啲博咪嗰啲講咧，就話我點解一落甩落到嚟，點解黑撚曬？做乜撚嘢事啊？咁樣又 係 好撚驚喎！屌你又～即係你又唔見佢有咩特別？即係我哋頭先有一段片係咪有廣播噶？我哋聽一下啲廣播啊。 嗯。 你話頭先嗰段咁嘅聲，俾阿 Christine 聽到唔撚屌鬼咩？嗰啲咁嘅英文嗰啲係咪啊？即係其實依個都係一個常有嘅問題嚟嘅，即係成日咧，佢哋喺個如果佢哋啲列車行駛係由司機講咧，跟住咧就講英文咧，好多時咧聽到一嚿嚿聽唔清楚。不過依個都算啦。不過我唔知咧，其實咧，因為頭先段片咧。就時間所限啦，即係我哋見到嗰段片係咁多就咁多啦、 嗯。 但就我唔知道其實佢會唔會連除講埋普通話喎？唔知道會唔會連除講埋普通話喎？如果講普通話大冷漠，真係點樣諗起好多搞笑話？點啊？ 我覺得唔需要，因為大陸人慣咗啦嘛。 係冇事， 係冇事，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唔好阻鳩住曬咁樣啫。嗱咁，我覺得成件事你最終即係而家呢個咁嘅大混亂，6個鐘啊，咁又係其實你搭正咗嗰啲放工時間噶嘛，係好撚麻煩嘅事，搞撚到喂中環翻工喎，中環有啲人唔撚得罪得噶嘛，大佬。 係 中環喎，香港核心價值啦，係咪先？點解我又唔諗明嗰啲中環友唔諗點樣調查佢喎？最終咧就出現咧就係、是、我搞個乜嘢調查報告啊，跟住出嚟就係聽我當嗰日咧，點知個調查報告一樣又寫啲咩嘅喎？係咪寫啲個線路唔係好暢順啊？咁撚樣就算數咯。跟住之後不了了之咯。跟住地鐵咧就繼續加價咯，係咪先？即係而家我哋累積7年就27幾%嘅嘛。累積7年，今日我之前節目有講過啦，今年唔知加， 今個月26號啊又加價啦，加2.65%， 26號就加價啦， 連續7年加價，咁啊將嚟緊呢次加價將會預計有4億嘅額， 係咪即係你加價之前耗一耗去咁撚樣咧？屌你阿星而家真係。我都唔諗明你個，真係 係咪加價換咗 feel？ 唔係即係你話你有有依個嘅以外各樣，其實。都算啦，講真都算、嗯，即係你，但係你嗰啲成因，你嗰啲講交代清楚啦。嗰、那個安排又混亂啦，八鳩幾個人甩落去揸住個電筒，唔知肥乜，都做乜鳩，係咪先？跟住你嗰啲擺咩，即係見得到咧，佢哋嗰啲處理嗰啲緊急事態事項嗰陣時咧，係有問題嘅咯。 嗯、 即係你即係唔係嗰啲冇理由咁樣擺喺度殘鳩住人噶嘛？等嗰啲行人，你知黑媽媽地鐵。放工時間你又逼你去撲街噶啦，咪仲撚危險成件事，係咪先？即係你不如封閘啊！點啊先？不封閘仲撚大鑊， 封閘仲撚大鑊 咁樣。不過今依個地鐵事件就講住咁多先啦。我哋今次咧有個第一節尾啦，第一節尾有少少都係叫做稍作呼籲啦，稍作呼籲。今日都係依、這個都係蘋果嘅頭版嚟嘅。呢單嘢就咁就係講依、這個中大嘅大學生啦，就年僅就20歲嘅啫，咁就需要咧緊急，而家係需要緊急呢個換心臟嘅事情嘅。 係 可唔可以大概講下講解下？ 咁就講到話呢位學生咧，咁佢2個月前咧就因為感冒同埋胃痛嘅時候就入院，咁跟住就發覺咧，原來佢有呢個擴張性嘅心肌炎咁樣，咁而家咧就要靠住呢個體外嘅心室輔助器維持心臟個功能，咁樣咁就而家就即係需要換心先得啦。成如我哋頭先所講，咁佢而家咧就講到話佢即係雖然身高1.75米，咁但係體重咧就因為病嘅原因咧就降到翻30公斤啫，咁樣就真係骨瘦如柴啦，咁啊非常之危險，咁啊即係都希望翻大家，咁如果你最近有親人過身嘅，咁就都可以即係可以捐贈翻啲器官啊，即係尤其是如果有心臟嘅，咁就可以捐贈到俾呢一位學生，咁啊可以救翻佢命 啦。A 加血型啊嘅心臟係。 A 加血型就可以可能可以捐贈得到啦， 係 啦，咁其實即係稍作呼籲嘅啫。咁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其實即係依個器官捐贈咧，其實就即係好等嘅，即係好多人都排隊等緊。當然依位年青人啦，得20歲，又係大學生，咁更加係令人覺得即係。即係等佢焦急啦，等佢焦急啦。咁其實我睇翻啲報道，父母出嚟開記者招待會，即係講翻件事嗰陣時，其實都講到佢成個過程係好煎熬嘅，即係佢哋而家捱到最後階段咁滯啦。咁 因為佢心臟，佢原本即係佢自己嘅心臟得翻1成功能嘅啫。 係 咁，而家都係靠嗰、那個係啦輔助嗰個心嚟到繼續運行。 係啦，咁就其實情況係十分危急啦。咁 咁我即係我哋開麥之前都有談論少少依單嘢啦。咁、其實發現呢，原來唔係我哋在座呢唔係個個簽曬器官捐贈卡。 係， 我啱啱簽咗。 你終於認啦嘛？ 係，因為我見到件事，咁我就即刻上網做登記，咁發覺咧係非常方便嘅，咁就一分鐘之內就已經可以搞掂個器官捐贈。咁咧你可以誒網上面揾器官捐贈啦，其實上佢個 上嗰個中央器官捐贈名冊嗰度就可以。 organdonation.gov.hk 咁咧就填啲簡單資料，你身份證啊、名啊、地址都唔使填噶，咁你就俾個聯絡電話啊、email address 俾佢咧，就登記咗啦。咁佢會有專人咧聯絡翻你，咁咧其實需時咧係一分鐘就可以填好呢個器官捐贈。 跟住你應該有個器官捐贈卡袋喺袋喺度。 佢嗰度寫咧，佢話會聯絡你嘅，咁到時佢應該會俾張器官捐贈卡你。 係啊，即係剛嚟都你都有翻咁上年紀啦，我睇你成年好耐啦。點解咁耐先填嘅咧？呢啲嘢 咩啊？ 呢啲嘢一早填嘅啦，應該。 咁如果填咪填咯，唔 你檢得啊？ 有心唔怕遲， 有心唔怕遲。 咁我都未死啊嘛！ 有心唔怕遲，有心唔怕遲。咁啊！即係其實即係依啲問題我哋即係其實對我諗相信大部分嘅聽眾都會知道，同埋你有咗張器官捐贈卡之後其實你應該要同屋企人講聲， 係 即係你個人嘅意願。 因為有時都發生啲情況就係、當事人就願意器官捐贈，咁但係家人就唔同意嘅，咁就令到佢捐贈唔到啦咁樣。 咁即係會有咁嘅情況出現。 咁即係都希望大家如果你填咗嘅，咁都呼籲埋屋企人都填啦，同埋又同屋企人解釋翻咁即係點解要做個器官捐贈啦，咁都即係希望。即係當然啦，我就好反對強制嘅器官捐贈嘅，即係之前政府提出過。咁但係器官捐贈呢一樣嘢咧，自愿嘅話咧，我係非常之同意嘅。係 啦，咁啊簡單講句咧，即係你話香港人救翻香港人，就即係都天公地道嘅事啦。 係 香港人救翻香港人，我哋即係器官捐贈，梗係靠翻當地自己人嘅， 係 咪先？咁所以即係依種依啲依啲嘅填依啲卡啊，即係郭榮都即係而家都即刻醒過來啦，即刻。用個簡短嘅時間都填咗啦，咁啊，所以即係如果大家朋友未有去申請呢啲咁嘅，即係填呢啲器官捐贈呢啲卡啊各樣，咁就其實都可以花少少時間做咗佢嘅，咁啊同埋屋企人講聲你個人嘅意願。 因為真係一定要填咗先，因為好多時咧跟睇翻報道咧，同埋頭先嘅討論咧，都會知道好多時如果你冇填到嘅話咧，其實好多時即係你即係過咗身之後，你家人咧其實好。好唔係好敢幫你下呢個決定，而導致係啦錯失呢個幫到人嘅機會咯。 係啊，咁啊好啦，今節咧我哋就做短少少，因為咧第二節約咗個訪問咧，就講一個關於所有香港人都要注意嘅事——東江水。 係， 第二節我哋翻嚟再講。 轉頭見。